咁啊，我哋翻到嚟呢、這個吳偉超訪問嘅下集啦，基本上係咁。我呢一集入面咧，就上一集問咗好多關於佢嘅足球生涯啲國內同埋香港隊啦嘅問題，同埋問到退休嘅問題啦。咁啊，好開心，我都聽到你講就話你都會翻香港退休嘅。基本上係我仍然繼續可以見到你踢波。咁嗱，譬如話你喺你足球生涯入面再有邊個隊友，你認為喺球場入面同你最配合得到嘅，好投契，或者有種如魚得水嘅感覺嘅。 喺香港定係喺 嗱，先講國內啊。 嗯，國內其實嚟講，應該係喺上海嗰時候同李偉峰或者杜威，其實兩個我同佢哋搭檔嗰時， 佢兩個都係曾經外流過， 係都外流過嗰時，因為我嗰時2006年下半年有段時間同李偉峰踢咗十五六場比賽，因為那時是申花應該是咁多年球季失球最少的時候，所以我覺得跟他搭檔可能大家的配合的類型可能大家互補啊，會比較好。但是可能到2008年之後，我又有機會跟阿杜威又踢了十幾場的時候，那時又是暫時在中超又是排第一的時候，所以我覺得在中國來講，我覺得可能跟他們兩個搭檔應該是對於我來自己比較有默契啊。 是啊，會不會是一種是他帶住你的踢？ 那時其實覺得會的，因為那時自己都可能是在國內25、26歲啦，都仲未係好成熟，因為始終我在香港翻去國內，始終個基礎唔係咁好，所以那時覺得在球場上跟他哋配合，可能又覺得好像有他哋在上面提場，咁我自己又好清晰地做翻自己應該做的嘢，咁就好簡單，所以覺得那時就會踢得會比較。即係會好啲咯，清晰啲咯。 咁啊嗱，譬如話如果香港咧，香港有冇雖然好短暫，有冇一啲隊友你會覺得我同佢哋都幾好夾嘅其實？ 香港其實由細到大都同阿志豪同偉豪其實踢嘅時間唔多啊。 嗯， 因為我嗰時我記得我喺香港踢嗰時咧，偉豪應該仲係打緊防守中場嘅。 係。 咁啊，志豪就係打緊右後衞。 是 所以你問我在香港其實同甲的話，應該我覺得應該可能同鬼佬嗰時喺費東嗰時同迪恩會比較比較好，因為嗰時可能雖然我因為嗰時我比較細個嘛，咁啊迪恩嗰時已經隊長33歲啦嘛，咁可能同佢夾，可能佢會睇住我哋啲後生球員啊咁。 哦，嗰時應該我冇記錯係咪同楊健威同一屆？ 係啊，楊健威打防守中場 嗰時入選咗李沙文香港隊。 係啊，香港隊嗰時打聯啊，當時快通嗰時阿 Kim 都仲踢緊嘅， 係左翼，係啊，左翼，係啊，我記得翻曬呢啲回憶啦，基本上係，係啦，咁啊變咗一樣嘢，譬如話嗱，譬如話，不如咁樣，我將咁樣綜合咗去會好啲，因為我始終都係問你個人嘅足球生涯入邊啦。咁有邊個領隊同球員你係你先問領隊先啦，有冇呢啲領隊或教練令你好深刻印象？ 郭 Sir 啊，郭 Sir，就算你去到國內同國內教練，都去覺得。最深刻俾印象深刻嘅係郭 Sir， 係郭 Sir， 因為可能自己本身都係香港球員出身啦，咁應該郭 Sir 喺我印象當中，可能佢都未教過幾多次球，應該快通唔知係咪 快通係第一次，亦都係最後一次， 係啦， 暫時啊， 暫時係嗰時，因為我嗰時見到郭 Sir 教球會嗰時，因為我之前都佢都係教香港隊啊，咁我覺得佢每日訓練啊，佢都會從細節。即係你會好清楚啦，做球員好清晰。因為嗰時我覺得喺快通嗰時，我哋嗰班好多都係後生嘅上嚟，一係就年紀比較大嘅。咁阿郭 Sir 咁耐都未教過球會，可以喺快通嗰年教到，即係將老同埋後生合埋一齊，都即係取得比較好嘅成績啊。咁佢對我覺得佢對我教到最多就係因為覺得細個嗰時我踢中堅嘅嘛。好多次訓練佢都揾我同佩迪里。或者恩馬田一對一一對一嘅訓練，可能一分鐘之內你兩個龍門你就搶完佢個波你就射，或者佢搶完你波就射，所以我覺得嗰個訓練係對我日後喺國內聯賽成長得特別快啊！ 絕對快啦！恩馬田本身亦都係一個好高質素嘅英籍嘅中鋒，另外一個貝迪利嘅速度好快嘅， 再加埋嗰時，嗰時因為我記得嗰時我咧18歲差唔多19歲，我記得同佢一分鐘嗰時候連波，基本上我喺地下爬多個踢，因為一係就掹佢件衫掹唔到。 你試下幻想下，我17、18歲，我對住呢兩個，我都會覺得好辛苦。 係啊，所以嗰時覺得每次同佢哋可能踢一分鐘，跟住停。 覺得佢一分鐘好似十分鐘都未完。 你會唔會覺得真係好似足球小將嗰啲艱苦訓練咁樣嘅？完全係。 我覺得好似球俾你虐待咁啊！因為其實我都基本上攞個波都冇機會嘅，就長時間拉佢件衫都拉捉唔住嗰只，因為錢所以差距大嘛。嗰時因為你都係香港， 因為好高質素嘅嘢咁樣講，嗱好坦白，亦都好坦白，又係令你興奮嘅。即係有咁高質素嘅外援，你嗰個年代講真，外援係多，高質素唔係好多啫。係 啊 係 啊， 能夠有兩個高質素嘅同你一齊去訓練喎，仲要咁樣單對單形式咁樣，我諗係令到你個步速會或者你嘅成長步伐會更加 快好多。係，所以你，所以你頭先你問我，我覺得應該係嗰時候郭 Sir 應該係俾我印象最深刻。係。 咁但係你會唔會真係受佢影響？譬如將來我掛靴都會朝著呢個方向，或者隨住郭 Sir 啊，或者你爹哋嘅部分，我都會做教練，唔會離開足球。 我都諗會嗰時都曾經諗過，因為我覺得始終足球我可能而家之前十幾廿年都係基本上係同足球分唔開啊。係。咁以後其實我都想朝著呢個方向去學習啊，因為始終自己係踢足球出身嘅，咁以後都希望可以成為教練。咁可能。幫助好多，希望將自己嘅經驗啊，去教下後，即係香港後生嗰啲球員，即係可以一層一層，希望以後重新見到越嚟越多好，即係好啲嘅香港球員一路咁接班上去咯。 咁你調翻轉啦，嗱，較欣賞嘅球員有邊個咧？你最合拍就係你始終你就近嘅位置嘅拍檔啦，譬如中堅偉啊、杜威啊、范大哥啊嗰扎。咁你真係叫做由你香港。知道大陸，就係揀一個邊個球員令到你會覺得最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而家暫時嚟講，計唔計埋鬼佬啊？ 計埋 鬼佬啊！不過我自己印象深刻，我都會揀，因為我接觸比較多嘅就應該係李偉峰啊。 李偉峰 呢個方面，我覺得應該佢係俾我最印象深刻嘅，因為我覺得作為嗰時一個國家隊嘅球員， 係 曾經留過洋。跟住喺中國有段時間比較困難啦，去咗韓國踢完兩年之後，都可以翻返嚟中國，又入翻國家隊做隊長，所以我覺得佢嘅足球，即係我睇住佢嘅足球生涯，其實對我影響都後期都影響好大，因為我覺得即係好勵志啊，因為嗰時韓國聯賽唔中意中國球員一樣，因為始終有啲排外啊，又好，始終保護自己識但係佢可以喺韓國兩年都係最佳球會嘅球員，咁喺嗰度上場，基本上所有球員最高嘅。 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唔係咁容易咯，即係唔係話淨係踢足球嗰方面咯，即係從精神方面係好強啊，俾到我嘅感覺係好強，即係你自己一個可能我自己係一個香港球員出去到國內揾食啦，所以。我睇翻佢喺中國踢完之後，跟住又去韓國踢完翻嚟，所以對我比較影響比較深刻啊。所以我比較欣賞佢呢一點。 咁嗱，譬如我喺呢個訪問問到你差唔多大半嘅時間裏邊咧，我都覺得你係一個幾樂觀嘅人嚟嘅，根本上係。但係其實喺你目前呢一刻，由你個生涯少少一個叫做總結入邊，有冇一個開心時候同唔開心時候？講唔講得到？ 其實從而家諗翻起，從我一開始喺香港起步啦，到而家，我覺得一路都好，都唔可以一路都好開心。 係。 如果其實對於嚟講，我覺得冇即係唔開心都會實有，但係我覺得開心會多過好多唔開心咯。因為我覺得呢啲有唔開心嘅時候，我可以經歷過，跟住再自己上翻去。我覺得呢啲係人生嘅應該必經嘅之路啊！我覺得應該每個人都要 喺邊個階段咧？如果你唔開心，如果要你講一個唔開心嘅階段， 從我香港翻去國內，可能好多出邊球迷啊，一睇啊，一路我可能都係平步青雲，一路都好順啦。其實基本上每一年喺球會裏邊，可能都會遇到各種各樣嘅唔同嘅難題或者問題，因為始終你去一個新球隊，因為你睇翻我基本上都係從開始。下低起步，跟住一步一步咁轉上去好多球會咁。每次換球會，你要同唔同嘅球員一齊，唔同教練，即係初頭會覺得好好驚啊！因為去到一個新環境，兩年又換咯，跟住你覺得我究竟得唔得咧？ 係 咁，即係可能當中有好多困難，或者暫時冇機會上場啊，跟住可能或者遇到表現唔好嘅時候啊，咁或者未必有機會啊，咁當中其實都好多 而家呢個係唔開，即係會有唔開心嘅事情。但係其實諗翻轉頭，就係因為有啲啲咁嘅比較挫折，唔可以叫唔開心嘅，先有再向上走嗰一步啊。所以你問翻我，其實呢十幾年嚟，我覺得基本上開心可以話佔到九成，唔開心我覺得只不過係我啲必須要去面對啊。因為我覺得如果冇呢啲咁嘅唔開心，點會有咁多開心咧？ 冇錯冇錯。咁啊嗱，譬如話你咁，你有冇人需要多謝先？ 其實要多謝嘅人真係好多好多，因為喺香港上去咁多年啦，我覺得香港球迷一路肯定係我到而家為止，我覺得已經要多謝香港球迷，因為我而家最特別係最近呢三年退咗香港隊之後啦，咁可能香港一啲好多球迷都睇唔到我比賽啦，但係我每次放假翻嚟咧好得意㗎，有時搭下小巴啊，咁有個。可能嗰啲球迷行過，跟住佢出嚟望下我，咁我坐低，跟住落車嘅時候，佢你係咪吳偉超啊？我話係啊。佢話超仔，你咁唔見你踢香港隊嘅？咁我話我冇退出咗啦，或者去銀行咁去咩？即係好多嗰啲球迷覺得好，即係我自己好開心啊！因為好多因為其實好多球迷都係由我細細個可能睇住我成長，十七八歲啊，咁喺快通香港隊咁樣到上邊一步一步咁樣，所以。我覺得呢樣係要喺度，真係要多謝支持我嘅球迷啦。因為我覺得，我喺呢十幾年喺上邊可以遇到咁多可能挫折啦，可以即係過咁多關。我覺得呢樣係佢哋嘅精神上俾咗我好多嘅支持啊。因為我覺得自己始終自己都係一個香港球員嘅身份啦，所以每次都係翻落嚟，我覺得好開心嘅。可能譬如我喺國內上海或者天津啊，有啲球迷啊，同我打招呼，我都覺得好親切。但係 估唔到我咁耐冇翻嚟，你哋都仲記得我。 係咯，即係有時可能我嗰時喺上海，去到上海有時出去比賽或者天津比賽，有時都會見到香港嘅球迷，可能上去可能佢係可能路過啊，咁見到同我打招呼啊，超仔，咁我都覺得好親切啊，那個感覺唔係話我喺上面，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喺上面咁多年都係始終一個係個過客嘅球員啊，因為始終個根係喺香港，所以頭你問我，我覺得呢樣係真係要多謝。支持我的香港球迷係啊， 咁球圈呢 球圈其實好多都 國內又好，香港又好，你有咩人會係覺得真係好多謝 我？要其實真係多謝每一次俾機會我嘅教練又好啦，或者高層又好啦，因為我覺得如果就算即係雖然我自己都有付出，但係如果冇佢哋俾我機會，我都即係冇咁嘅機會可以有咁嘅表演嘅機會啊，所以我帶過每一個教練都，我在他身上都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很多東西可能我後生嗰時覺得是不啱的，但到我而家諗翻轉頭，其實當初可能他對我的教誨啊，係對我而家很大的幫助嘅。 嗱，咁啊，雖然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係掌管足球啦，即係動漫足球啦，其實我哋都動漫的意思就是我哋本身都是跟年輕人的一代。就希望能夠拉近個距離，咁我哋亦都係有訪問一啲漫畫家嘅，咁我亦都知道一樣嘢咧，你都有睇一套漫畫同我一樣啦，就睇咗《足球小將》啦，咁我又都係問翻啲漫畫少少嘅問題啦，咁睇緊入邊入呢本書你睇過啦，你係最中意邊個角色？ 大智慧。 大智慧，因為好熱門嘅。 唔係，我由細到大都係幻想我自己係大智慧。我從來就算到而家，即係長可能大個咗啦。因為大智慧嗰時十號啊嘛，踢中場噶嘛。因為我哋細個嗰時，小學嗰時啊睇足球小將，我每日放完學即刻可能五點半放學，即係翻屋企十鐘時間，我即刻攞一個足球，又落翻自己嘅學校嘅操場，自己一個人踢噶啦。因為嗰時睇足球小將多嘛，大智慧日日都係咁樣攬住個波嘅啫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將自己已經係墮入咗係嗰個角色啊！咁後來自己唔係即係成長唔係嗰個球員啦，但係到我而家呢刻我都冇諗，即係都係嗰個大智慧對足球嘅概念啊，喺我腦海裏邊好深刻嘅印象。 嗱，我俾難度你啦，個個真係都會話中意大智慧嘅。如果我撇除咗大智慧，你又覺得咁樣啦，你會覺得自己會似書入邊邊個角色？ 應該會係似梁仔 啊，反而你會搭梁仔啊？你知唔知嗱？我講少少啦，我今日預備問啲你呢條問題嗰陣咧，喺度諗入邊四個後衞梁仔、早田、次藤、三杉純。咁我估你可能中意大智慧，你唔會揀三杉純咧，因為喺我認知嚟講咧，如果喺某個時期，其實三杉純喺 個故仔入邊先係最好波嗰、那個。 嗯。 不過佢有心臟病。 嗯。 係啦，尤其中學篇、小學篇嗰陣啦，佢係好波過大智慧嘅。 嗯。 即係俾個缺陷佢咯。咁但係肯定佢位置上，又似啊次藤，但又冇可能，又唔似啊。但會唔會似早田咧？早田同你外形又似喎、啊。啊，我就好意外，你竟然答你自己係似梁仔喎、啊。 其實呢幾個咧，其實綜合嚟講，其實都有。你話其實三杉純心臟病，其實我喺睇完嗰時有段時間驗出嚟係有心臟有問題嘅。嗰段時間曾經要可能要放棄足球啊、因為我記得喺睇完嗰時要測每個球員嘅心肺，我記得曾經測過之後嗰時話我有心臟問題，我記得翻屋企喊咗成日，跟住我爹哋同媽咪都成緊即係發呆啊！嗰時應該係十五六歲啊，咁我諗以後唔踢得波啦。跟住後來去醫院檢查完之後，原來佢話可能呢啲誒係即係心率過慢， 心率 係啦，未必會影響到，咁佢話繼續踢啦。咁調翻轉頭，你話點我自己中意梁仔咧？因為我覺得佢對足球嗰種。精神啊， 係 同我自己由細個到大差唔多，即係可能你因為佢個精神點樣細個，可能唔得嘅波，佢都會飛過去攞塊面去擋，係即係因為因為我細個時候我小學係踢中場，著十號大智慧嘅，但係後來同自己個成長結合自己唔同啊嘛，即係知道呢樣嘢再踢落去你唔會有好好嘅發展㗎啦，所以後來先去慢慢越轉越後做咗個後衞。所以你話梁仔呢樣嘢，我係比中意佢，即係我覺得佢我同佢似係對足球嗰種執著嗰種。 嗱，如果你咁樣講咧，我就可以講少少嘅。咁梁仔咧就喺個足球小將，因為我曾經入咗我初入十幾歲，我入漫畫呢行先嘅。咁我後期亦都有做過日本漫畫個 part 嘅。咁足球小將嘅香港嘅中文版我有做過。咁當時嚟講我往後我都喜歡梁仔，為什麼呢？我覺得在他們這班故事的球星，以及目前也都是在個故事說他是日本國家隊正選，他最像人一個，他不是一個球星來的，但你會看到他開頭會傍著大智慧旁邊做一個鞋角的角色，做下做下竟然他一步一步做國家隊的正選，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典範，以及一個是最像人一條路，因為佢冇一種誇張嘅特質，呢個人反而係。同你其實好坦白講啦，都係好相近。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因為其實我係喺你某一項十幾年前一個比賽啦，係九十年代一個圍板嘅牌子運動牌子嘅一個比賽入邊，嗰陣時候我見過你，我見過羅邦，咁嗰陣時候我已經係大波，基本上係。我唔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嗰隊波就輸咗俾羅邦，羅邦就去英國，而我係只係全港嘅亞軍。咁當時我係見到你喺度，咁啊嗰陣時候就話偉超咁樣講，我嗰陣時候吳偉超邊個啊？ 嗰時應該冇人識我喎。 係啦，咁即係嗰陣時候我哋係圍內因為我有間麥當勞啊嘛，咁好容易就咁樣。但係嗰陣時俾我個感覺咧，好不佢又話吳志英個仔咯，咁樣講咁樣講。即係跟住就話啦，仲有你知道人啊八卦啦，識唔識邊個吳鎮宇啊？咁樣講咁樣嗱，其實好坦白講，你會唔會係唔中意人哋提呢啲嘢？嗱，譬如你踢波嗰陣，唔好講我老豆，唔好講阿叔， 唔中意其實我都係，因為我細個嗰時候咧，啲人成日都因為我跟我爹哋出去啦，咁啲人通常唔知道我係邊個啦，一講起啱出到啊，呢個咪係啊吳志英個仔咯，但係嗰時我好抵觸呢樣嘢，因為我覺得。有一日我以後踢出嚟嘅時候，我希望人哋可以講呢個係吳偉超個老豆，因為其實因為我嗰一刻其實我深刻好印象，因為我爹哋，我覺得我覺得自己個爹哋係踢波啊，其實相對嚟講比我其實壓力好大，因為我覺得自己爹哋踢波啦，肯定要求對你高啦，同埋其他好多 uncle 啊咁樣會因為唔多球員嘅仔係踢波啊。咁我覺得喺呢條路行出嚟可能會比較難度大啊，因為可能好多人調翻轉講，覺得球員個仔可能踢出嚟機會會大啲喎。其實調翻轉放啊，而家世界上真係做球員個仔踢出嚟嘅基本上唔多啊，即係真係要踢出嚟嘅例子真係即係要 盡量都唔好揀埋同爹哋同一個位置添最好，所以我好佩服孫米高嘅。你竟然咁多個位置唔踢，你老豆已經守龍門啦，即係出邊有十個位置俾你揀，你只要唔好打龍門就冇問題噶啦，係咪先？啊，佢都揀行龍門， 所以你話，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係一個無形嘅壓力嚟噶。但係對於我，好似頭先你講，其實你覺得我個人比較樂觀啊。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其實係調翻轉係一個動力。 係。 因為我覺得係我要希望超越我爹哋啊。 係。 成即係俾佢可以，即係當然佢喺足球路上佢都好成功，喺廣東隊啊，後來入個國家二隊啊，咁嚟香港。咁但係我覺得我可能我自己。好執著啊！我做每樣嘢我都要俾自己揾個目標啊！可以調翻轉頭，你細個嗰時候話踢嗰啲麥當勞啊，可能我細個出去跟我爹哋，好多人都睇唔好我踢波嘅。同埋我講笑啊，講清嗰時入去嗰時，好多人都唔會覺得我以後會成為， 因為頭先你講個郭 Sir， 佢覺得你有一個唔好嘅評語嘅，當年嚟講係，你都知道咩評語啦。 係啊，我知道。 後期你亦都更正翻，其實呢個係我嘅。人生觀是一個性格的反射，不表示我對個足球不認真。 是啊，不認真。不過怎麼說呢，其實這件事是可能細個時候，因為可能沒有跟現在那麼成熟處理好，因為可能都細個時候喜歡玩， 直接 玩一玩一下，這樣就覺得沒什麼所謂。但是我覺得對於我來說，我希望只要做，但我細個時候到我十八九歲的時候，我想我一係唔踢波踢，我就要在香港呢班成為最好的一個啊！嗰時我已經定咗，好細個就定呢樣嘢去諗啦。 OK， 咁都好，基本上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即係有少少題外話，譬如話，其實我同我細佬本身都係一個同一時間係都喺教練嗰個發展，但係個差距條 curve 大，即係我託賴啦，就叫做。多少少，但好我都好介意人哋講嗰個係我細佬 比較啦， 係，因為我唔係話佢影衰我哋嘅嘢，唔係嗰樣嘢，係個問題。我覺得人一定有自己一條選擇嘅路，我寧願一樣嘢，佢主動同人講嗰個係佢阿哥，唔希望我去話俾人聽呢個係我細佬，即係我會分得好清楚，我自己本身就係一個同你一樣。相近咯，係一個都係咁嘅人嚟噶。嗱，譬如話去到呢一刻啦，去到嗰、那個你對你父親，即係阿吳志英咯。咁有咩説話你想喺鏡頭前同佢講？ 其實對我爹哋嚟講，真係就係可以講，即係兩三個鐘頭都講唔完。但係唯一一樣嘢真係好多謝佢咁多年嚟，第一。我在外面雖然你說十幾年了，因為他初來很擔心，因為他覺得我在香港踢球都成為球員，因為他覺得很艱難的。我因為我小時候時他跟我說踢球我未必不是好事， 是 因為他知道踢球這條路很辛苦，到一路我成為職業球員之後，他跟我 說要不就不做，要不就希望你做到最好，到一路一路這麼多年來，我在外面十幾年在國內很少時間陪他我覺得相對來說可能我在國內可能取得好少少嘅成就啦，但係失去呢十幾年同我爹哋同埋媽咪一齊嘅時間啦。咁同埋喺足球方面，其實我爹哋俾咗好多幫助我咯，因為從平時可能遇到咩困難啊，真係好困難嘅時候，我先會去同佢傾，因為一般我都唔想佢擔心啊。咁佢會俾好多建議我啊，應該點做？其實從心理嘅層次 係 會俾我多啲嘅建議咯。因為佢自己都係球員啦，咁。到呢一刻，我都係只可以講，真係好多謝我爹哋。其他即係太多嘢， 盡在不言中。 係盡在不言中，因為由細到大，佢睇住我慢慢長大，到我話我自己要踢波啦。佢身邊好多 uncle 都覺得叫你個仔唔好踢波啦，讀書咁，可能對佢都會影響佢好失落。咁所以我覺得呢十幾年，希望我冇令佢失望咯，即係我揀咗足球呢條路。即係對佢嚟講，希望佢冇即係等於當初佢冇睇錯個仔，即係我自己揀咗足球，咁佢俾個建議我之後，我希望即係行翻佢條路，即係行翻佢都係足球嘅路啊。咁唔好令佢失望，因為由細就睇到我大，我唔希望即係呢十幾年咁又好慶幸我喺出嚟踢波啊，又冇即係冇學壞啊，又冇走好多彎路啊，咁所以。真係好多謝，其實多謝佢同我媽咪嘅對我嘅教導啊，影響我好大咯。 嗱咁個個都問你同你爹哋係會撈埋一齊問嘅，即係啲問題。咁我哋都知道你同你妹妹嘅感情亦都好好。咁好少人講起媽咪，咁你對媽咪講嘅説話，或者對妹妹講嘅説話，你有咩想同佢講咧？ 其實 我媽咪嚟講，同我爹哋一樣，佢知係，不過喺背後可能好多人都係覺得喺我講我爹哋多啲咧，因為大家 個 focus 去曬你爹哋， 都係足球嘛。但係其實從生活上，我媽咪幫咗我好多啦，因為佢會每次上嚟啊，我喺國內嗰時生活，佢會幫我。有時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幫我照顧起居飲食啊，或者佢當初我翻去明峰嗰時生活條件好艱難，佢喺直頭當場就喊佢叫我，哎阿仔唔好踢波啦，因為佢心痛嘛，因為唔想我去捱苦啊，因為佢我爹哋以前都係足球員，咁佢覺得佢自己又係運動員出身，但係我都多謝媽咪呢樣嘢，咁多年嚟我初頭選咗足球之後，我媽就講過冇講過話。你去踢咧，佢就講你做乜決定，我都會支持你。所以我好多謝我媽咪同埋我爹哋，從我細個選擇踢波之後，佢哋冇入俾我任何嘅顧慮啊，即係冇話你踢唔成啦，就要去做第二嘢樣嘢，即係俾我好多無形壓力，即係從來冇。佢就係講你揀咗足球，就希望你努力做到最好啦。我哋點樣都會支持你。咁所以呢十幾年。就算再好艱難，我每次最艱難嘅時候，我都係第一個唔使諗，就係打俾爹同媽咪，只要同佢傾五分鬆偈，我就即刻成個人好放鬆啦。所以從心理嘅方面，我媽咪會幫助我比較多咯。調翻轉頭，我細妹其實同我一樣，其實我細妹有少可能唔知道有冇俾我影響到，因為我細個十九歲就已經翻去國內踢波啦。咁佢又係十九二十歲就去澳洲讀書， 澳洲讀書 讀咗九年翻嚟。好奇怪，他讀完九年之後，我啱又在國內踢完九年之後，同一時間又回香港。咁可能在我多謝妹妹身上，咁多年嚟去咗澳洲讀書啊，咁平時我哋未必成日聯絡，但係每次可能我都希望即係同佢一樣，雖然大家離開爹哋媽咪咁耐啦，咁遠啦，但係希望即係佢同我，佢都俾我好多支持我啦，即係可能有時。同佢講笑話，我有咩難題，佢都同我講笑，冇問題嘅，你個人咁樂觀。眨下眼就過㗎啦，咁樣，所以即係大家互相扶持啊！我同我妹妹就係咁樣過嚟啦，所以屋企人嘅支持係最大嘅動力啦。 我諗你阿妹都會有一個好哥哥，因為我知道喺澳洲嗰個讀書係由你去一力承擔。 其實不可以講話我一零承擔嘅，因為嗰時可能我啱啱上去國內踢波啦，都唔可以講話賺到好多錢，因為初頭都好艱難啊。但係可能話同我爹哋媽咪或者同我，因為我細妹又希望出外面讀書，因為嗰時屋企條件唔係咁好，出到去讀書一年可能使費都比較大啊。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好似我爹哋媽咪支持我一樣，希望如果佢有一個理想或者夢想。你就去俾佢去行下，究竟得唔得就係以後嘅事。但係唔好等佢二十廿一歲嗰時候，佢想去行呢條路，你就抹殺咗佢，因為佢成唔成功冇人知噶嘛。因為我爹哋細個同我講過，就好頭先你話我阿叔吳鎮宇，佢就係咁樣行出嚟。當初我爹哋話吳鎮宇個阿爸同阿吳鎮宇講，因為吳鎮宇嗰時係做 Kelly Fair 喺屋企瞓覺，佢話佢老豆就拍阿吳鎮宇，佢話唔好成日發百萬做明星啦。跟住我老豆就同講佢話你唔好咁講佢啦，係話佢有咁嘅夢想，可能有一日佢實現咧。 係。 咁點知咁多年後，因為我好多年，我其實都唔知我有呢、這個因為唔係特別去留意啊，到佢後來可能慢慢開始紅嗰時先知道，所以我就話後生即係每個年青人啊，都需要有個夢想，你去 支持住你， 係支持住你咯。即係至於行得唔得，其實唔使。由開始已經去諗噶啦，但你必須有個夢想先。 我覺得條路會翻翻轉頭嘅，會始終你都會歸一嘅，因為我細細個好中意漫畫。咁我直情十五歲半第一份工就畫漫畫。然後中意足球小將，就直情癲到連踢埋波，考埋教練牌添。但係喺我呢十幾廿年揾食，同呢兩樣嘢。漫畫已經脫離了漫畫十幾年添，係冇關，我都覺得算啦，人要生活揾食，我都要放棄嘅。但到呢兩年，我冇諗過，我又會將呢兩樣嘢走翻埋一齊。所以人嘅嘢有時可以諗遠啲。你只要中意嗰樣嘢，到幾時你會掌握翻嗰樣嘢，佢會翻翻嚟嘅，佢會轉集，佢會選擇翻你翻轉頭。所以到今日我係會開心做呢個節目，因為夾雜咗我有兩種嘅。元素喺度，基本上係，但有一樣嘢，你講完你阿妹 講完你爹哋媽咪，你唔可以講你太太啩？你冇可能留咗佢噶喎。 我太太其實對於我，因為我同我識個太太五年開始識啦，到而家十年啦，同佢結咗婚都四年半啦。咁我覺得最近啲三四年，我太太幫助好大咯，因為佢之前我同佢都係唔係成日見啊，因為我成日走嚟走去踢波，咁即係相處嘅時間唔多啊。是最近啲三年在天津，我哋一起開始一起住啦，一起生活啦，咁先比較多。咁佢呢段時間其實啲，自從我喺香港翻去國內啲三年咧，其實佢對我幫助已經係最大嘅。因為當日日一起生活嗰時候，佢會俾好多建議我。以前我淨係單方面諗到個問題，可能出現嘅問題，自己去諗點樣解決，但係自己做單方面嘅嘛，但係當我老婆可能喺側邊俾好多建議我之後，我諗原來可以又咁樣處理好啲嘅喎，咁所以其實佢喺唔係淨係生活上啦，從足球遇到難題或者其他遇到難題，佢都俾咗我好多建議，所以我話同我老婆講，因為我後生嗰時識佢嗰時，可能廿四五歲識佢嗰時候，踢波仲唔係話條件比較好啦，嗰時希望同佢即係可以佢同我捱下先啦，咁到而家啲嘢可能我算俾即係累積都比較好少少啦，咁所以我多謝佢陪伴我經過即係比較難嘅時候，咁希望以後可以等佢過翻好似我踢波咁先苦後甜嘅生活啦，所以都好多謝我老婆嘅呢幾年照顧我嘅支持啦。 講句説話，喺鏡頭前，對住你太太， 如果我同我太太講，真係 一對多謝， 真係就係真係。多謝佢，我老婆改變咗我嘅人生觀咯。 OK。好。嗱，咁啊，去到節目最後嘅一決啦。咁你係一個香港足球員一個典範嚟嘅，係用自己一個夢想一條路行上去，再踏上呢個中超嗰條路。雖然你好樂觀，但係過程一定唔係話好暢順嘅。你點樣寄予而家？香港的年青球員可不可以講一番說話？ 因為我自己都是在香港球員出身，由小到現在三十多歲了，我覺得對年青球員就是講一句話，我說千萬不要怕跌倒，當你跌倒越跌得越低的時候，你越要站起身，不要怕痛，不要覺得四周圍人都不幫你，最重要是你自己站得回起身，我覺得就係即係咁嘅過程，其實每次都係咁遇到咁，即係唔會話一條路一步一步去到最高嘅。但係點樣先可以即係走向比較好啲，即係成功嘅方面咧？就係每次都跌翻低之後，當可能同一時間十個跌低，有五個起身，下次五個跌低，三個起身，到最後企到最後嘅話，你就會成功。就係堅即係堅持啊！特別係即係香港嘅年青球員，我覺得對足球呢條路，短短可能得十幾年，千祈唔好嘥時間，即係喺其他方面咧，都可能特別係可能你十七八歲想踢波，特別喺十七八歲到廿二三歲，可能呢五六年當中，可能係你以後積累嘅最好嘅時間啦。所以我都希望寄予香港以後即係年青球員想成為職業球員嘅話，喺呢段時間真係要多多努力喺足球方面啦，投入多啲，因為既然呢個係你嘅夢想啦，因為足球唔同其他行業，可能四十歲五十歲都仲可以，你做其他生意都可以咩？但係足球就係嗰十年八年光景，咁所以希望如果決定咗行呢條路嘅話，喺嗰四五年俾自己四五年時間，用200%嘅氣力做到最好。至於以後成唔成功，我覺得唔需要諗咁多。但係喺嗰四五年真係要比其他人付出多好多，你先有機會即係將你個夢想成真啊。 冇錯。咁啊嗱，譬如話節目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好，亦都好多謝阿吳偉超啦。咁啊接受我哋嘅訪問啦，多謝曬啦。咁啊，我希望咧下次你翻嚟香港之後咧，你能夠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嘅經歷，又或者我希望真係能夠可以喺將來啦，能夠仍然喺香港球隊入邊見到你。OK， 多謝曬。OK， 拜拜。我想做完阿超這個訪問之後，我覺得是有很多他給到年輕人一個很好一個典範來的，因為我記得 喺我未教過嘅學生入邊，有三個球員我係好有印象嘅，一個就吳嘉明，第二個就係羅振邦，第三個就係吳偉超。咁阿超係咁喺同當時同年紀嚟講，佢並非係好出眾，但係後期佢係用咗佢後天嘅努力而換取今天嘅成就。可以咁講，我咁多年嚟，我覺得喺球圈入邊係冇一種叫做天分還日。我覺得天分只係一個輔助，但係努力先至係最緊要嘅。佢今日有呢個成就係完全係努力換翻嚟嘅。我希望佢能夠，佢話佢今日34歲。咁亦都追住啊，佢爹哋吳志英能夠可以踢到更長嘅年紀。咁我希望佢人生另外一個目標就係，我希望能夠好似見到佢，好似見到馬田尼咁樣啦。睇到佢踢到40幾歲先退休啦。咁樣咁啊，好多謝阿超支持訪問啦。